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人类用竹子制作乐器的历史非常悠久，从牛背上牧童吹响的竹笛，到苗族村寨里经常响起的芦笙，甚至中国现代流行音乐都有竹乐器悦耳的演奏。很多古老的乐器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消亡，也有人在重新发掘和制作新的乐器。北京竹乐团团长王威研究竹乐，并做出决定，他要寻找竹子，制作属于现代社会的竹乐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王威和他的竹乐器，敬请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就在前几天，北京竹乐团演出的竹韵悠扬世界名曲绿色竹乐音乐会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音乐会上，北京竹乐团团长王威啊，现场教观众朋友演奏了竹制乐器安格隆。这样的一次音乐会，不仅让观众朋友领略到了竹乐器的魅力，同时呢，也让大家啊，对竹乐器有了更多的喜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竹乐团的团长王威先生，和听众朋友来聊一聊竹乐器。王团长，您好。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王团长特别跟我说，在节目一开始一定先让听众朋友来听一听啊，竹乐器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这个乐器叫安格隆，是印度尼西亚的民间乐器，在2012年呢，已经成为世界的全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乐器叫做竹炭，我拿了两个管呢，就是做个示范，告诉大家竹炭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我们根据这个竹炭呢，做出了一个世界上唯一的竹炭琴。我拿了一个很简单的竹片，也叫竹板，我敲两声大家听听，就是一根普通的竹片它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如果在竹子上取下一个竹片，那你在桌子上来回滑动弹动它，它就会出声的。 听过了这样的一些声音之后啊，我们要回来说到前两天的那次演出。 前两天的音乐会啊，正好下大雨，但是啊，这个暴雨没有影响啊，观众朋友对竹乐的喜爱，还是到现场啊，听了这样的绿色竹乐音乐会，是不是？ 是这样的，观众非常热情。 而且当时呢，您还教大家啊，演奏了这竹乐器啊，这是一个国外的竹乐器，名字叫做安格隆啊。 现在观众的素质们都挺高的，所以上来以后呢，笑眯眯的，高高兴兴的，就演奏了一首大家最熟悉的中国民歌《茉莉花》 啊， 满场观众热烈鼓掌，大家都觉得非常开心。 就是没有想到啊，来自国外的竹乐器演奏我们中国的民乐啊，居然能够表现出那么完美的神韵，是不是？ 是，而且学得很快。这个乐器呢，构造简单，声音清脆优美，这是竹乐器的特点之一。 谈到了竹乐器啊，其实大家并不陌生。中国历史上历史非常悠久的竹笛，比如说像葫芦丝啊，它虽然不是全部啊都是用竹子制作的，但是有一部分啊是用竹子制作的。包括前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安格隆啊，那是外国的竹乐器，一片竹子会发出声音，竹乐器也会发出声音，组合成竹乐团啊，还会发出更多的不同的声音。今天的节目当中，王威团长要谈到的内容特别多，要聊聊竹子，聊聊竹乐器，还要聊聊他的竹乐团。现在我们就要从一个知识点开始说起了。王威团长，什么是竹乐器呢？ 简而言之，就是用竹子制作的乐器。这个乐器呢，实际大家都熟悉，笙管笛箫随时可见，就是用竹子制作的乐器叫竹乐器。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要特别跟大家来说一个新的名词，所以呢稍后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会有两个词带给大家。前面呢说到的是什么是竹乐器呢，这说的呀是传统竹乐器，这也是竹乐器的一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啊，什么叫新型竹乐器。可能有的朋友并不太了解王威团长，现在呢我们介绍他呢都是说啊他是竹乐团的团长，但是成为竹乐团的团长之前啊，他是东方歌舞团乐队的队长，也是一位大提琴手，对很多的乐器都非常的了解。什么叫新型竹乐器？王团长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所谓新型竹乐器啊，就是以前没有过的。这个乐器呢，它的特点大大的延伸了竹乐器的表现能力，比如说它的音区啊，以前传统乐器大家都知道民间乐器都是吹旋律的，所以呢没有低音乐器。我们竹乐团如果是成为乐团的话，必须得有低音声部，这是至关重要的。还有呢，需要很多伴奏乐器和这个各种有独特音色的这样各种这样的乐器来丰富竹乐团的表现力。 王团长，刚才您谈到了北京竹乐团使用的竹乐器和以往的那些传统民乐团使用的竹乐器有区别。第一，低音增加了；第二呢，声音更加丰富了。但其实您这么一说吧，我觉得您把您自己放坑里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很多的朋友啊，都是听着我们中国的传统民乐长大的。那里面有好多的，不管是笛子独奏也好，还是笛子合奏，然后还有葫芦丝的独奏啊，等等，还有很多的啊，那上面有部分的这个竹子在上面的这些乐器啊，民乐的这样的演奏，我们大家觉得人的声音也是很丰富的呀。为什么您刚才特别的强调啊，有了这些新型竹乐器的加入啊，而让竹乐队的声音能够更加的丰富，您这是自己给自己挖了坑，就得自己填上了。 你说的非常好。其实呢，大家都了解我们的民族乐团现在表现力挺好的，也很丰富。但是如果把竹乐器单独挑出来，那么我们在民族乐队里经常用的只不过就是笛箫一类 啊，对对对， 所以呢，这样的乐器应该说比较有限，表现能力绝对不够一个乐团的感觉。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确实刚才提到的低音声部伴奏乐器啊，这些东西呢是组成乐队乐团必备的。但是可惜，如果说按传统乐器来说，那是达不到的。 刚才我们大家说到了啊，这样的一个坑，接着坑又来了。王团长，您准备好了吗？ 没问题。 著名演员孙俪主演的电视剧《芈月传》的播出啊，大家啊对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乐器排箫有了很多的关注。哎，会发现啊，排箫不仅仅是它的曲调非常的悠扬，它的旋律啊非常的动听，而且它本身那个声音也很低。您刚才特别谈到了，您说竹乐器啊，传统竹乐器这低音部它是基本没有的，所以排箫的事儿怎么回事？您得解释解释。 排箫的音区啊，按说呢能达到三个八度左右啊，最多能到，但是呢我们的音区起码要到五个八度以上、 oh. 啊，你知道钢琴呢一般的那个音域呢就是我们乐队起码能达到的音域才行，所以从高音到低音作为一个乐团来说是必须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宽度才能称之为乐团。 也就是说呀，传统的竹乐器不是说不能够成为一个乐团来演奏那些非常复杂的乐曲，只不过说相对于没有新型竹乐器加入之前，那可能单调一点，现在的新型竹乐器呢会让它更加的丰富，我们大家听起来会更加好听 啊，这是肯定的。 前面呢我们在跟大家聊这个竹乐器的时候啊，其实不论是新型的竹乐器还是传统的竹乐器我们都有一定的介绍。那接下来呀、王团长，咱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咱们来对比的说一说。 嗯， 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竹乐器当中，您也说了啊，笙管笛箫样样俱全，那这个新型的竹乐器呢都丰富了哪些的内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首先我想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最成功的几件乐器啊，竹板琴、拍筒琴、竹炭琴、低音格隆布、竹新型宫琴等等六项国家新型专利。 您刚才说到了有六项是获得了国家专利的，那听您这话、肯定后面还有其他没有获得专利的， 是是 还很多的，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有些呢还正在不断的完善之中、但是已经有的相当好了，比如说我们用世界最粗的竹子、巨龙竹制作的竹鼓，还有用其他的不同品种的竹子做成的一排的排骨啊，这个跟猪排骨不是一个词儿啊，是一排一排的排列起来的各种高度高低不同的骨。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改进了独弦琴，甚至把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竹蒸笼、竹笸箩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都运用到舞台演奏上。你别看这些东西简单，但是老百姓看了以后非常开心啊、没想到这些东西也能上舞台，而且呢恰如其分的渲染了我们所需要描绘的音乐景色，非常好。 大家听了前面王团长这个介绍啊，就能够想到一个词，游刃有余。为什么这么说呢？只有那些啊对音乐非常精通的人，他们能够了解不同乐器，或者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日常的生活用品，他们能够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才能够把他们融合到一首乐曲当中，让他们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能够让我们听到更加丰富和更加好听的这样的一首曲子。 是，柳莎说的非常对。而且呢我们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大家感觉的好的是，台上的演出得到观众的认可，是因为中国味儿太浓了。一看中国的生活用品不说，主要是中国音色、中国的旋律、中国的感觉都在竹乐团里边。 人类用竹子制作乐器的历史非常悠久，从牛背上牧童吹响的竹笛，到苗族村寨里经常响起的芦笙，甚至中国现代流行音乐都有竹乐器悦耳的演奏。很多古老的乐器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消亡，也有人在重新发掘和制作新的乐器。北京竹乐团团长王威研究竹乐并做出决定，他要寻找竹子制作属于现代社会的竹乐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王威和他的竹乐器，敬请收听。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竹乐团的团长王威先生，和大家聊一聊啊竹乐团和新型竹乐器。前面时间当中呢，王威团长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啊竹乐器是什么。在我们今天介绍的节目过程当中啊，其实竹乐器包含了两项，一个呢是传统的竹乐器，而另外一样啊是新型的竹乐器。不论是传统竹乐器还是新型竹乐器，在竹乐团里都有他们独特的地位。所以接下来啊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王威团长您准备好了吗？问题来了。 好，没问题啊，你说。 前面呢您谈到了啊竹乐团有一个特色，那它就是啊演奏特别地道的啊中国的传统的民乐，给大家以独特的享受。所以竹乐团演奏这个民乐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用文字或者用语言啊在这给我们听众朋友来描述一下。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有音乐，每一个人听音乐都会有每个人感受。我们先听一听啊专业人士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欣赏导读，有请王团长。 竹乐团它的声音特点就是由它的材质所决定的，同一个材质所能做出的乐器发出的声音，第一点是非常融合啊，就像一个共同体发出的声音一样啊。第二个呢，竹子历来是制作乐器的天赐良材，所以传统乐器经过我们不断的加工还发出了新的声音，那它声音更加柔美，更加动听。这样的话呢，我们竹乐团的特色鲜明，声音柔和，音色优美，表现力丰富。作为一个乐团来说，这四大要素基本都有了。 哎，刚才您特别谈到的啊，这是一个乐团的四大要素。 嗯， 其实这四大要素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的竹乐器所必须的，就是西洋乐曲哈、啊。 嗯， 在演奏的时候，如果是乐团演奏的话，这也是必备的要素。那既然说到了啊，中西方这样的几个要素是必备的，所以新型的竹乐器加入的竹乐团，是不是也能够很好的演奏那些西洋歌曲呢？那些西洋的曲调他们演奏起来能不能表达出人家那种欧美范儿？ 用中国传统乐器演奏国外乐曲实际上呢不是难事，而且有时候会更加彰显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 哎，所以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在刚才的介绍过程当中啊，有一段音乐一直衬在我们两个人的谈话过程当中，这就是大家听到的用竹乐器演奏的西洋的歌曲，哎，特别熟吧，剪羊毛。 澳大利亚的民歌。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细细的啊来听一听，也能够感受到用传统竹乐器演奏的外国歌曲的神韵。 听到了吧，这么好听的啊一首乐曲，被竹乐团演绎的如此的动听和传神。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到竹乐团，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的传统的民乐，但是今天竹乐团的团长王威先生到这来，就是跟大家说竹乐团现在的他们能够演奏的歌曲，或者说他们能够带给大家的歌曲有哪些，还有竹乐团的一些情况，也特别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有请王团长。 好，我们北京竹乐团是一个民营团体啊，我们经过将近30年的努力呢，组成了这样一个乐团，目前的人数大概是20人左右，根据曲目的不同，我们多年来积累了上百首的中外名曲，自己也有创作的原创乐曲，其中有比如说竹翠京城啊，竹乐团作曲家陈维的作品获得了2015年国家艺术基金的奖励啊，而且呢在演出当中我们还特别注意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中国民族音乐，中国竹乐器的各种有意思的事情。 嗯， 在演出之前呢还有竹子的小展示，宣传绿色生态，这些种种的举措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竹乐团啊，现在呢有这么多的人，那这竹乐器啊现在有多少件了呢？ 哦，我们这么多年呢做成的乐器，北京搬家公司的车一车都拉不完了啊！这个做乐器呢是个很艰辛的事情，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 啊，我们从全国各地找来了各种各样的竹子啊，堆的比一般的二层楼也不低，都低不了多少啊。各种竹子完了之后呢，制作的乐器起码有30多种，上百件，大大小小不同，应该说为我们民族音乐的丰富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北京竹乐团啊，现在呢人员有20多人， 嗯， 乐曲呢有上百首，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竹乐器，能够给大家带来啊这么优美的乐曲。哎，所以接下来啊，王团长想请问一下您啊，我们现在竹乐团的这20多人啊，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像我们说到传统的笙管笛箫，大家都会演奏，可是您现在有好多新型竹乐器啊，这是哪儿请到的神人啊？能知道这个新型竹乐器如何演奏出美妙的乐器，而且还能够和传统竹乐器一起那么搭，能搭配出来那么美妙的音乐效果呢？ 哎呀，刘沙问的特别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是体现了一个精神啊。因为第一条我要回答大家的是，我们竹乐团都是专业音乐工作者，所有的人都有，要么就是高级职称国家一级演员，或者是少数的二级演员，要不就是年轻人要有硕士以上学历，我们都是专业音乐工作者来参与竹乐团的各项活动。 首先你有专业的音乐素养，这是第一个要求。 高品质。另外呢，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一个呢也是符合现代音乐的高度要求，比如那音准啊，用电子的也量音表来准确的让那个指针指在正中间。 嗯， 在而且乐器制作的时候，你设计的时候也要让各种演奏家能够很容易掌握。你要知道现在音乐教育的水平非常高。 对。 所以现在这些演奏家们的技巧和适应能力那真是没得挑了。所以呢他们经过刻苦的训练，经过不断的完善，现在竹乐团已经能够比较好的表现出整个竹乐团应该能达到的水平。 王团长，我知道刚才咱们说到的啊，不论是有没有拿到国家专利的那些竹乐器，其实很多的研发工作都是您做的。 嗯。 然后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当然您最清楚这个乐器啊该如何演奏，比如你敲这儿还是敲那儿，可能声音就不太一样。 对。 您这个地方呢下手稍微重一点啊，和那个地方下手稍微轻一点，可能节奏都不太一样了。但是这是您自己的心里的想法啊，您怎样能够让您的乐团他能够领悟您的想法，把这样的一些您的想法传递出来呢？我觉得这事儿其实挺难的。要说一个人啊，咱干一事儿，我把自己想法都给干好了。但是您现在一个团队一起合作，这是怎么能够做到的呢？ 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啊。一个是竹乐团呢，它必须有一个整体的风格和整体的感觉，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努力。这个嘛，我们是幸运的得到了社会我们音乐界各位朋友的鼎力支持，比如作曲家、指挥家和我们 所有的乐团成员，大家对着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新的形式和新的品种都怀着一种非常积极热情的这种态度来参与啊，无私奉献。我觉得有这种精神呢，有这种劲头，竹乐团从无到有，现在在合作的感觉上，各方面的配合上已经达到了一定比较高的水平。 刚才我们谈到的啊，在这个竹乐团里面既有新型的竹乐器的出现，其实也有传统竹乐器啊参与演奏，那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分工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演奏一共需要50样的乐器啊，是不是平常用不了这么多啊，大概二三十样就够了啊。比如说咱们就以20样乐器啊为一个总数，那这里面会有搭配多少的新型的竹乐器，又有多少的传统竹乐器呢？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比例，或者说一个常见的比例呢？ 这个比例呢肯定是根据乐曲的需要不同来决定的啊。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像一些基础的东西，就像你一个汽车一样啊，我有必须得有发动机，有4个轮子，有时候有方向盘，所以呢作为竹乐团的伴奏乐器，我们发明的这些专利乐器每一场都要用但是呢很多其他的特色乐器那也在里边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根据节目的不同需要的不同进行基本的基础之上再做调配。 知识开讲节目今天邀请到了北京竹乐团的团长王威先生，和大家聊一聊他的竹乐团还有那些竹乐器。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牛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力量，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用竹子制作乐器的历史非常悠久，从牛背上牧童吹响的竹笛，到苗族村寨里经常响起的芦笙，甚至中国现代流行音乐，都有竹乐器悦耳的演奏。很多村寨里经常响起的芦笙，甚至中国现代流行音乐，都有竹乐器悦耳的演奏。很多古老的乐器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消亡，也有人在重新发掘和制作新的乐器。北京竹乐团团长王威研究竹乐并做出决定，他要寻找竹子，制作属于现代社会的竹乐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王威和他的竹乐器，敬请收听。 这是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竹乐团的团长王威先生，聊一聊竹乐器和他的竹乐团。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啊，王团长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知识点，比如说什么叫竹乐器，什么是传统的竹乐器，什么是新型的竹乐器，而且还特别对比的说了一下啊，这个新型竹乐器和传统竹乐器他们的相同点不同点。我们也了解到了竹乐团现在的一个情况，有很多专业人士演奏很多的乐曲，而且其中呢还有一些乐曲啊是原创的。可能前面大家听到了说，如果和很多的乐队比起来啊，北京竹乐团现在有100多首的乐曲，说这并不算多呀，王团长怎么还拿到这儿来说呢？我在这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大家可能看到的很多的乐团，人家动不动能演奏几百上千甚至更多的那些中外名曲或者是一些流行的啊这些乐曲，大家有没有想到一点，那些乐曲他们演奏的时候用的可能是成型的一些乐谱，只要把那些乐谱啊拿来分不同的乐器啊，不同的人员，人家指挥这样的一操持啊，这样的一首乐曲就出来了。但是竹乐团的演奏，大家注意，首先竹乐团的演奏全都是竹子的乐器，而并不是传统的那些啊多项乐器的一个组合。再有很多朋友会说传统乐器的这个演奏也有啊，这笛子独奏笛子合奏，这是很多朋友一听到这个传统乐曲演奏的首先的反应。大家有没有想过，笛子独奏也好，或者笛子合奏，我们来数着手指头算一算啊，从古至今其实流传下来的乐器也没有多少，这是单一的乐器的一个独奏或者合奏。而在竹乐团当中啊，又加入了新型的竹乐器，所以我们很多的传统的那些乐曲的一些规范或者模式也用不了，所以现在就是要重新的配器，重新的编曲。这100多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量了。我这么说真不是夸王团长，我觉得我说的是事实，是不是这样的，王团长？您的工作量太大了。 对对对，也是各界朋友的鼎力支持。 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当时是怎么研发出来的这样的？我真是得用研发两个字来说，新型的啊这些竹乐器参与的咱们竹乐团的这些乐曲了。 几位著名的作曲家啊，杨春林、莫凡、杨一丹、陈威等等，都为竹乐团呢创作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这里边有很大的学问呐。正如主持人刘莎所说，这些新的乐器怎么能够编配成美妙的乐曲，是需要对竹乐器做逐一的了解，完了之后研究它们怎么能够合在一起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所以这里面呢，他们是发了很多心血，而且也展现了他们作曲家的才华。比如说刚才大家听到的澳大利亚的著名乐曲《剪羊毛》啊，就是音乐学院优秀的青年作曲家赵泽明的作品啊，是在我们出访国外之前他赶写的啊，这个作品呢，大家一听熟悉的旋律，用竹乐器演奏也能出这样的声音，它是花了很多的功夫的啊。因为竹乐器的每个乐器的音区，从低音到高音多少，一共有多少件乐器，它们互相之间在一起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个是需要很多的脑筋，还有很多的写作功力。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首啊外国名曲《剪羊毛》以外，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反复播出这个片花底下用的这个配乐啊，是《美丽的凤尾竹》，这是一首传统的中国名曲。那如果是别的民乐团演奏的话，人家拿着曲子我现场来练就行了，但是到竹乐团它就不行了，因为里面有新型竹乐器的加入。那这一首《美丽的凤尾竹》它的产生经过啊，王团长也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这首《美丽的凤尾竹》作曲呢，是著名的作曲家杨春林，他是民乐界的顶级作曲家之一。大家一听一开始那个巴乌的演奏，就把我们带入到美丽的竹林中了啊。这个特色乐器的使用非常之巧妙，完了之后呢，在整个乐曲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又有竹子的二胡、竹笛、竹箫等等整体的配合，这个乐曲应该说比较完美的展现了竹乐器所能表达的风采。 大家注意听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现在的这个配乐用的就是有新型竹乐器加入的竹乐团的演奏的美丽的凤尾竹，那神韵啊，非常非常好的传递出来了。 前面呀、啊、我们一直说竹乐团的一些情况，这里面呢有人员的设置，有这些乐曲啊是怎么来的。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啊，竹乐器是怎么来的。我想呢，传统竹乐器大家很清楚，我们到乐器商店乐器行就能买到。那些新型竹乐器，前面介绍了王团长是新型竹乐器的主要研发人，是不是都是您从砍竹子到制作竹乐器到教大家演奏，是不是都是您一手操持的呀？ 应该是，应该是用了30年的时间吧。 哦，那您那竹子从哪儿来的？您不会是到那些竹子的原产地一根一根去挑竹子去吧？ 后来是啊，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条件有限嘛， 嗯， 我们在北京音乐台开完这个研讨会之后，我们就到了这个北京当时青年路啊，还有几个地方都有卖竹子那个农贸就是农产品的小市场。 哦，您是到那个农产品市场 去选 啊、现成砍好了一节一节的哈。 对对，他卖的是那做大棚的那些支架之类的， 特别结实的大圆竹子。 哎，没错，是是是。 所以那时候的竹乐器，我现在心里想就非常庞大。 有这个问题。 开始啊，是到农贸市场挑竹子，发现不满意，后来又到这个原产地区一颗一颗的找地里生长的竹子，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呢？ 一开始条件有限呢，没办法，只有到北京当时青年沟啊，还有上地啊，很多地方有卖那个农资市场，从那里边挑一挑。虽然挑不出来，但是也是先试验吧。 哦， 后来，但是你要知道，做乐器啊，它对材料要求很苛刻的。 哎，我觉得如果要论结实啊，肯定人家农贸市场人都能做大棚了，那绝对结实足够了。那如果是做竹乐器，它有什么苛刻的要求啊？ 比它要求的多得多。 嗯 啊，一个是比如说它的圆度，对呀、啊，这说起来很多了。比如说啊，竹子第一是品种，第二是产地，第三砍伐时间，另外一个每根竹子生长的状态都不一样，从它的粗细到它的圆度，以至到它长得几年几年，长在山阴面还是长在向阳面，长在水边还是长在山上，都有区别。 哎呦，我觉得这学问可真大，在我们知识开讲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个内容太适合了。 嗯， 先来说一说吧，王团长，您刚才说了啊，这竹子长在阴面和长在阳面它还有区别，那不都是竹子吗？ 不是啊，比如说啊， 嗯， 长在阴面的它长得慢，所以呢它体质比较瓷实。长在阳面水分充足阳光充足的地方，它长得很快，老百姓说就容易虚胖。 哦， 那这样呢材质的密度和它的坚实程度就有明显的区别。 所以我现在知道了，大部分情况下竹乐团选择的这竹子应该都是那种长在阴面的，长得慢的，比较密实的，要不然那声音它空。 太理解了，我觉得你的吉他没白学，肯定是在音乐方面绝对有理解啊。因为我们音乐，什么叫音乐呢？从根上说，就是物体振动产生声波，我们能听到，所以这个振动源就决定了这里声音的好听不好听。 嗯， 大家知道竹子是弹性最好的材料，而且它硬度也是最好的材料啊！你想想弓和箭吧，足以说明竹子是制作乐器的天赐良材。 所以说啊，大家现在能够理解了吧，不同的乐器啊，它们有演奏的不同的特色。为什么说呢，有新型的竹乐器的加入能够让传统的竹乐器的音响更加丰富啊，就在这儿。可能以前呢，我们先人呢在制作竹乐器的时候，他们不能够挑到啊比较合适的一些竹子，或者条件所限，或者当时的这种工艺啊所限，那么它的声音不能够如此的丰富。大家注意，丰富啊是重点，并不是说以前不能够演奏竹乐，一样能演，也并不是说以前没有竹乐团，一样也有，但是不会像现在这样的卓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啊，选择竹子其实有好多的讲头，可能要细细的说起来，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接下来啊，简单的介绍一下王团长，您在产地挑竹子的时候都有哪些的要求？前面我们知道了要选这个在背阴的地方长的竹子，那其他要求还有哪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首先呢是竹子的品种，因为竹子的品种在中国有500多种。 嗯 啊，不同的声音需要不同的长相，这个竹子来决定啊。另外一个，咱们简单最简单，比如说大家最常见的毛竹吧。毛竹呢，从它出土到它最后老了不能用，大概是10年的时间。最好用的竹子是4年到5年左右的时间，就等于青壮年的时候，那个竹子是最好的。采伐的时间呢，是冬天最好，因为冬天 水分它的含量比较低，另外呢它经过夏天一夏天的生长，营养成分非常好。你要是夏天采的竹子，第一水分特别大，非常容易裂，另外呢容易长虫，容易发霉，基本上是不能在那个季节砍的。再一个呢，就是竹子虽然分布很广泛，但是总有它的最佳产地。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考察，觉得如果你要用毛竹的话，在江西的奉新和宜丰一带，那是我们认为是最好的。 如果是不用毛竹，用其他的竹子的话呢，还有没有您挑选的一些产地呢？ 当然有了，而且这些有些竹子的产地都已经是大家在行业里边都很清楚的了。 嗯。 啊，你比如说紫竹，那我们就可以到福建去采，啊，或者是凤尾竹，那我们到湖南去采，啊，如果是苦竹做笛子，那就要到浙江杭州附近铜岭桥一带，那是竹子是做笛子的最佳的产地。 原材料我们已经有了，不再到这个农资市场去购买了，到原产地去买啊，这种符合我们要求的竹子。那大家知道，不能说您砍完鲜竹子您回来就做乐器，那不行的。不仅仅是竹子，像木材也一样，它得有一个干燥的过程啊。那接下来啊，王团长，这干燥的过程啊也是您来做的吗？还是说咱们把这竹子已经到手了以后，咱们委托相关的一些机构能够给咱们晾干再制作吗？ 没有这样的机构。竹子产业是一个新兴产业。 嗯。 我们在二三十年前制作乐器的时候，完全手工，而且完全自己考虑。啊，我专门做过很多试验。当时我们在单位啊，厨房旁边有一个锅炉房， 嗯， 旁边有个大汽油桶，我们就把那个汽油桶的盖锯掉以后，把它支起来，从锅炉房里弄了开水呀，把那竹子放底下点上火以后煮， 嗯， 目的呢就是让它第一呢不长虫啊，不发霉，另外把它那个浆啊煮出来之后，那水都绿了，先目的主要就是为了防裂。 啊、 哦，煮了这头煮那头，那水都稠乎乎的，觉得哎呀，这下可能是行了吧？ 这时候就是符合了初步的消毒定型的一个条件了 啊。完了之后呢，还怕它裂，就放在单位那个浴室里边，觉得你潮啊，放个，结果你没想到吧，全都裂了。 这么潮湿的地方，这竹子还裂？ 所以呢，竹子防裂是一个第一重要的问题。 我一直以为有专业的人员能干这工作呢，但是实际上我们竹乐坛现在所有的这个竹乐器的制作，这个防裂的过程啊，以前一直都是您来操持的。 就是它的防裂呀，另外怎么出音高啊， 嗯， 怎么改善音色呀，就是包括这个乐器，你把每个音做之后怎么组装，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一定要加一个前缀，就是在不泄露机密的情况下啊， 嗯， 王威团长跟我们大家简单说一说，后来咱这竹子怎么就不裂了，怎么就能够把它调制成咱们需要的那些新型的竹乐器了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嗯 啊，一般的竹子首先要自然干燥。 嗯， 你一般的做笛子的工厂，所有的竹子一般放三年以上自然干燥。 嗯， 完了之后呢，它也经过各种处理啊，比如说它要把它烤直啊，要经过加热， 嗯 啊，另外还有呢，比如说要防裂，有很多传统工艺，用盐水泡，用水煮等等等等啊，都是用石灰水泡，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是传统化。但是你要是按照我们的要求，这些方法都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需要。 哦， 嗯， 所以必须得亲力亲为了。 对，你要知道我们的竹板琴是用竹，是用那个琴锤让它不停地敲打那个竹板，只要有一点裂纹它就不响了。我们这个琴呢已经敲了十年了，不停地在那演奏，这个竹板到现在依然很好。 人类用竹子制作乐器的历史非常悠久，从牛背上牧童吹响的竹笛，到苗族村寨里经常响起的芦笙， 甚至中国现代流行音乐，都有竹乐器悦耳的演奏。很多古老的乐器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消亡，也有人在重新发掘和制作新的乐器。北京竹乐团团长王威研究竹乐并做出决定，他要寻找竹子，制作属于现代社会的竹乐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王威和他的竹乐器，敬请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就请王威团长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他的这些新型的竹乐器。 我们多年来制作的新型竹乐器比较多啊，我下面把我们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的这几件乐器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是竹炭琴，一个是竹板琴，古代乐器像新型宫琴、低音格隆布、拍筒琴啊，一共六种。这个竹板琴呢，有点像钢琴一样的排列， 嗯， 啊，它等于是把钢琴的功能用竹子的乐器来给它展现。 哦， 啊， 它的音乐也能那么宽广是吧？ 我们这个演出的时候是四台不同音区的，有高有低的四台琴， 嗯， 啊，有四个人演奏，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起码是两台以上的钢琴在同时在响， 嗯， 所以这样的乐队呢，就整个给你铺的很丰满，啊，所以这个键盘乐器我们叫键盘乐器，像钢琴呢就是键盘乐器，嗯，这种键盘乐器在竹乐团里边又能做伴奏乐器，又能起到旋律乐器的演奏，所以它是一种最重要的乐器之一。 嗯，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种啊，比较重要的新型的竹乐器。那接下来呢，还有哪些的竹乐器？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下面还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叫拍筒琴。如果朋友们看到竹乐团的演出，会惊讶的看到，在舞台的两侧有两个像火箭筒一样的那个大型乐器摆在台两边，非常气魄。 嗯， 啊，它是用粗细不同、长短不同的竹管做成的。这个乐器啊，架在那个台上，最粗的竹管呢有将近3米长，它发出的声音非常低沉。高音的这个拍筒琴呢，音管也就是60公分左右，嗯，它发出的声音呢就比较清脆，所以这样的话，乐队一下就丰满了。 其实刚才啊，王团长已经把常规的竹乐团演奏的时候这个乐器的一个排列组合方式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回顾一下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最扎眼的就是这个跟火箭筒似的这件乐器，嗯，然后它呢一般呢是在整个竹乐团演奏的左右两边的最靠后，而前面说到这个竹钢琴啊，是在这个竹火箭筒之前会排列两组，也是左右各两个。 对， 然后中间呢会有一些小型的竹乐器，那重点就是这些小型的竹乐器他们都干什么呢？哎，因为我听着前面有了这竹火箭筒还有竹钢琴啊，我觉得很多的曲子都能演奏出来了我个人感觉啊，已经非常丰富，嗯，非常好了。 是有这样一些骨干乐器，竹乐团一下就丰满了。在这基础之上，我们又研制发明了很多独特的乐器啊，比如说竹弓子，还有竹炭琴。朋友们一定说什么竹炭琴？竹炭大家都知道，是最新的一种环保的产品，它代替木材烧制成的炭呢，发出的声音清脆明亮。以前弹棉花都用弓子啊， 嗯， 对吧？而且射箭也用弓子呀。但现在大家都不熟悉了，但是弓子是震动的，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新型弓琴，声音呢非常低沉，而且呢独具特色。 我们前面说到了，第一种呢是竹板琴，第二种呢是拍筒琴，第三种是竹炭琴，第四种呢是新型弓琴，第五种象。我跟大家说一下这字儿怎么写啊，就是您下象棋的时候那个象。 对，互相的象是，嗯，这个象啊，实际上是一个古代乐器啊。古代文人经常在一起有咏诵诗词，所以他们经常是用大竹筒蹲地啊，作为一种节奏 跟着这个节奏呢咏诵诗词啊，特别有气氛。我们根据这个古代的这么一个文字记载发明了这个乐器。 第六种获得专利的新型竹乐器名字叫做低音格隆布。 是，格隆布是一种独特的不用呼吸器官演奏的器鸣乐器啊。它的传统乐器呢都是高音的，而且音区很窄，我们呢给它做了一个低音的，这样的话呢整个这个演奏起来整个声音呢就完全不一样了。 介绍了这样的六样啊，获得过国家专利的新型竹乐器之后，我们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啊，王威团长还有什么内容想要和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吗？ 竹乐团从无到有这么多年，能够有目前的这种状态，我真是真诚的感谢广大的听众朋友，广大的民众对竹乐文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支持。在国内受到朋友们热情鼓励，在国外演出受到朋友们的热情赞誉，真是真心的感谢朋友们对我们竹乐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文化的热诚支持。特别要说一句的是，我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就不由地想起来我们最初的时候，我们的发端就在这个地方，第一首音乐在这录制，第一次研讨会在这举行，竹乐团得益于北京广播电台的鼎力支持，内心里充满了感激。 感谢北京竹乐团团长王威先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竹乐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还特别带来了这么多好听的乐曲。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就要结束了，下面还要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我们继续带来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